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阴天啊，最高温度呢好像只有23度、22度左右，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多穿点，穿个外套啊。 对， 同时呢今天应该是这个小雨转晴啊，应该是我再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应该是小雨转阴啊，小雨转阴，所以说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带点雨具啊。 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有哪些细节啊，生活当中有些细节就会减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对吧？比如说迟到，对吧？还有不守信用， 哎， 对吧？而且不洗脸，这不算吧？就是反正就是 也算 ，反正不礼貌的行为其实都会让我们降低对一个人的好感哈。 是， 今天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高温天气啊，爱吃酸辣凉的食物吗？这个时候您就要注意您的胃了。高温的天气里啊，这个很多人呢都喜欢吃点雪糕，哎呦，感觉吃完之后透心凉。冷饮呢其实都属于高脂肪、高糖的食品，可导致呢这个胃肠道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若进食冷饮过量啊，或者是这个次数过多的话，还会引起急性胃炎以及肠道功能紊乱等等。从而呢，这个也是过于这个酸辣的食物啊，吃多了之后，不仅仅会发生刚才说这些，还会导致上火啊！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吃根这冰棍感觉透心凉，我应该去火呀。其实这些是上火的。有一个朋友给我曾经拿这个中医角度给我举例啊，他说其实这些凉的东西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在桑拿房里边往那个火堆上喷的那盆凉水一样，它会使火烧得更旺，温度更高。 这个比喻真是很形象。 哎， 所以就是为了爱惜我们的身体，千万不要贪凉。 哎。 接着来说吧，为了爱惜我们的身体，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成天在玩手机了。 是这样的。 预测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国将有一半人口是近视。北大的一个报告指出了，说到2020年的时候，我国人口近视发病率将达到50%。那么其中呢，高度近视将达到7000万人。除了学业负担，那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近距离的工作。 哎，我们来看看近距离的工作，其实也是导致用眼负荷大增啊。 是。 目前呢，看手机这个危害是最大的。手机，你想想，趣味性确实强，有独立的光源，导致呢这个容易导致这个持续性的视觉工作。你比如说，最近其实我还真挺有这发言权的，因为前两天我真的是手闲，就点了一个游戏。演完游戏之后，哎呦，就当天那个晚上啊，第二天还有事儿，我就发现，哎呦，自己就好像就心里边惦记一事儿，游戏好像没打完一样。其实特别简单一游戏，就说出来其实都大家都觉得笑话。你这成年人就一个木头车，你对它进行改装啊，这个不是说人游戏不好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年龄，就第二天还有工作的情况下，确实不应该玩。就是一个木头车改装，往上安一个电锯，啊，安一电钻。安一个这个火箭筒，这对面来一辆车互相打架，就这么点事儿，就一个木头车， 增加你这个改装车的功能是吧？ 对，而且你知道最夸张是什么吗？你不能操控这辆车，就是它，你比如说安上什么这个工作的这些这个仪器之后啊，它会自己工作。但是呢，就是到底成为什么样，这个跟对方打成什么样，是他们俩自己的事儿了，你就跟着看着。然后后来，哎，但还是挺上瘾。 听你这么描述，我就知道你为什么肯定是欲罢不能啊！ 啊，为什么呀？ 你描述的这么详细，你肯定是玩了好多遍。 对，就确实玩了好多遍，因为他每一次，你比如说打了不同的成果之后，你啊装上车，哎呦，我有成就感，这我可能赢了啊！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意义在哪儿？就没什么意义。然后我就赶紧给他删了，第二天也不想了。其实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比如玩手机游戏啊，确实是需要我们稍微克制一点了。没事，您就把它摁两下就能把它删了。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 啊， 就是呢，特别小的孩子，但是呢，身边已经无法抗拒那些电子产品的。 没错。 尤其父母如果要是在这个平时在生活当中在影响孩子的话，那孩子真的从小就是接触这些。 对， 你说到了2020年，甚至可能更早、更提前，那近视肯定就发生了。 没错，尤其是你看现在很多啊，这你还真别说，人家孩子怎么样。刚才你说了家长影响啊，还从小看，哎，我妈爸我妈妈天天抱一手机。同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其实家长啊也是就有点犯懒哈，比如说孩子在这儿这个自己无聊的时候，家长有自己的应酬，就跟别朋友这个聊天，哎，行了，拿手机去玩一会儿吧。 哎，这么一来而去，给孩子养成不良的习惯了。 是啊，是啊。 咱们再来继续往下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母校再见啊。近日呢，山东的一个工业学校门口呢，这个一位离校同学走出校门之后呢，转身对着校门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呢，自己曾是个特别闹腾的孩子，老师三年的教育呢，让他懂得了感恩、孝顺与担当。毕业匆忙，没法一一道别，一一这个道谢告别，所以鞠个躬，统一说声谢谢。这画面其实也让人感觉挺感人的， 对对对， 挺感人的。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这 真的是内心当中和母校的一种恋恋不舍的告别。 对， 嗯， 因为我确实前段时间也是赶上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体验了这么一把，就看到某个学校这毕业的时候那种场景，确实挺感人的。有的时候你就咱们八零后经常会说，哎呀，就90后、00后这个大学没有什么这气氛了，是吧？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有不同的气氛。比如说他们可能拿手机就气氛就来了，对吧？就人家就在手机里边已经有一个共同这么一个群体啊，或者怎么样一种方式了，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像咱们那时候啊，必须得抱把这个破吉他，或者穿个白衬衫去女生宿舍楼下，人家不用这种方式。但是呢，可能人家也有人家之间的感情。 对、 啊、 而且现在就是正在毕业季嘛， 没错， 就是呢总是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 对， 真的再回忆一下自己毕业那时候， 哎， 确实是离开的太行色匆匆了。 嗯， 现在想一想难免会有一些遗憾、 哎、 所以真的希望就是毕业的时候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一声了， 嗯， 就是人家现在毕业走那红毯和现在人家毕业晚会跟咱们当年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哈。就首先你看人家个硬件设施， 哎，你等会儿还毕业走红毯？ 啊对啊， 啊、哦， 人家这什么传媒学院什么这个就是做传媒的有红毯， 嗯， 而且这红毯铺的老长老长了， 果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啊、真是没法说。就你当时一看，哎呦这。哎呀，这要当时我要是上这红毯，我都没有一件能穿得上身的衣服，就这感觉。然后那种大花，就是鲜花的门， 嗯， 一排一排这种花门，特别好看。然后有这个红毯的主持人给你，哎，下面要上场的是这个圆圆啊，和他的好搭档谁。 哎，怎么听着越听越 像 婚礼？ 没有，就走红毯嘛，就是走是那会儿他开始毕业了，怎么样，都是这种啊。然后人家毕业晚会也特别的热闹，就挺好，真的挺好，大剧场，哎呀，真好。能不能回这个大学我再从复读怎么进去、 啊、那你看看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回去。 对，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毕业季，但是也有一些相关的现象出现了，还是挺不乐于见到的。 嗯， 就是这个毕业季的代检，那么中介说呢可以代替抽血，通过率达到100%。虽然呢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要求开展像乙肝等项目的检测，但是呢很多单位呢还是变相的会有要求，所以呢一些毕业生担心通不过体检，会高价请人来代检，寻找代检办假证，联系医院修改结果，那代检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价格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有中介宣称啊说确保100%通过。 嗯，这是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哈。 是是是。 继续来看看啊，呀，也是关于毕业的。哎呀，这个学霸情侣啊，花式的秀恩爱，晒出了137张证书，约定毕业不分手。近日呢，在安徽的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呢，这个两个啊，这男女朋友，人家正在忙着拍毕业照。他们呢，用这个4年努力所得的137张证书，摆成不同的图形，纪念恋爱的时光。啊，这其中呢，这女孩也说了，说这个证书呢，见证了我们努力和成长，值得纪念。毕业后呢，他们将面临的是异地恋，虽然会辛苦，但是约定好了不分手。哼，都这么约定的，这是赤裸裸的羡慕哈。 你看到人家这个晒的照片之后，真的会被人家那些证书啊，这么多，你看这上学这几年，人家真的是没有白白的浪费到时光。 而且你说现在的孩子，你看以前咱们一说到学霸啊，不知道是心里嫉妒还是怎么回事，都觉得你看这学霸长得这颜值都不行。 嗯， 但你看现在人家这个学霸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哎， 对吧？ 嗯， 哎呀， 而且人家学习和爱情两不耽误， 这人家是铺了一楼道的证书啊，啊。真幸福， 真是祝福他们、 啊。但是为什么拿这证书来秀自己的恩爱？这个 不、 啊，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 共同的见证。 对， 有可能比如说某个证书是我帮你，你帮我，哎，促进当中啊。 总之，学霸的世界我们不太懂啊。 我懂啊， 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对，只有懂他们的份儿了啊。 哎，这说到爱情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简单的化学反应。 哎， 有专家就说了。说呢，这个人脑当中四小块区域形成了大脑的爱情环，能够影响爱情。当你遇到心仪的另一半的时候，脑部会发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大脑当中的 苯乙胺和多巴胺开始增多， 嗯， 令人心旷神怡，那么爱情的感觉随之而来了。 哎呀， 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 要不然说这个爱情啊，说不清道不明的， 是啊， 因为是化学反应，那哪说得清啊？ 哎， 学化学的没准能帮咱们解释解释， 也不一定，他只能说出这原理来，感觉还是要自己来体会。 哎，说到恋爱啊，咱们一起来看看恋爱调查，北上深男性认错最快啊！哎呀，这是之前不是咱们，其实这个上个周末，我相信大家都挺忙碌的，有点朋友的估计都去参加婚礼了，520、521这个什么 都是好日子， 网络什么情人节现在又出来什么我爱你的纪念日啊， 嗯， 不懂，但是咱们得说说这520啊，这个恋爱账单调查报告发布了，结果显示了超70%人恋爱月花费在2000以内，一线城市的男性，哎呀，这个婚恋经济压力非常的大，80%人呢追爱追这个 爱情 哎，耐心呢是不足半年的，上海、深圳啊，不是沈阳啊，北京高产这个宠妻狂魔，武汉呢跨地域的这个恋爱是最多的，恋爱账单这个调查报告，80%男女啊这追爱情呢耐心值不足半年，据了解呢这跟女朋友吵架能赢的最后都单身了啊。这一看就是一女性朋友写的还不怎么通顺，这我必须得说一下， 哎，我 写的不怎么通啊。 我想说的是最后一句说的，你不觉得很点睛吗？很到位吗？ 怎么了？跟女朋友吵架这都能赢的啊？ 就像我们先聊这话题说的是哪些小的细节 啊， 能够降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程度？ 这怎么了？这个 就比如说情侣之间，这个男性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错在哪？就必须是在哪？这是原则性问题。 你看 为什么我单身？ 较真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吧？ 是这意思， 降低对你的好感程度。 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刚才就跟上边这个上一条咱们说的， 嗯， 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 是 千万别太较真儿，除了真正的原则性问题哈， 嗯， 就比如说包括父母，包括这爱情这个原则在内的问题，其他问题就是两个人商量着来，对吧？ 没错。 所以说你看这520、521刚过哈， 嗯， 都互相宠着点吧，对吧？别到52就这个单身了， 是 吧？ 送一首让大家都开心的歌，来自薛之丑八怪。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哪些细节会降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像意外。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身回谁人的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吧，有哪些细节会降低您对一个人的好感。 嗯 啊，本来你说我觉得第一印象啊，除了那种长得这奇形怪状的人啊，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其实长得不太招人喜欢那种人以外啊，见面之后其实第一印象都挺好的，没有说觉得哎呀今天第一面这人真的很差，没有。但是呢，这就看您自己这个细节做得到不到位了。 而且我还感觉，就是你想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啊，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对，但是呢，你想要让你这个美好的形象破坏掉，那可能真的是一个细节就可以决定了， 一件事儿就破坏掉了， 对， 对吧？但是呢，那按你这么说，那咱就不用积累了，反正也这积累起来那么麻烦，就一下破坏掉了。 那不是啊，真实做自己，但是呢，同时要让自己呢这个。啊，各方面的修养啊，各个的那个言行举止啊，哎，都让人呢感觉很舒服。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修为啊。 对，不仅仅是修为。你知道我最近发现一什么事儿吗？ 嗯， 就是我其实有哪些细节会让我降低我对一个人好感啊？ 哎， 最近我发现，就很多人呢用那些啊歪理的那些名言名句，啊，比如说这个要做自己，做什么这个不，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不能跟你们那个什么一样啊，我不能那个跟你们客气了，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用一些哎，你看就是这个怎么这算怎么歪理邪说不对，这算 其实我觉得 偷换概念，或者就反正是啊， 就是有点怎么说狡辩。 哎，对，反正就是用一些哎呀，这个感觉是好像现在一些流行的词语来安在自己是不太好的那些行为的。 是 啊，看看这个神经仔他就说了啊，最讨厌这个借钱不还的，啊，当有一天别人还我钱的时候，我就感觉跟自己跟白捡的一样高兴。就本来你说挣钱挺辛苦的，然后借走钱你就再回来你就赶紧花了，就没准还得请他吃顿饭呢，啊，谢谢你还我钱，啊， 真的是有种感谢他哈， 啊， 所以说朋友之间好借好还，再借财不难。 哎， 这样对你我很好说了，我最不欣赏的就是不分任何场合去吸烟的人，啊，就随时随地点起一根烟来。 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这自觉性了。我就问过好多人，他说其实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我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了。我们应该是比如说到一个这个公共场所之后，我们就尽量的不去当着人，然后去找一个比如说这个空旷的地方啊，这些地方来进行抽烟了啊， 意识提高了。 哎。这个泽化他也说了，说别人睡觉的时候不懂得保持安静的人，这一般就是在宿舍里边经常会出现，或者中午休的时候啊，在单位啊或者公司啊简单休一会儿，别人啊大笑啊什么的，这个大声聊天挺不礼貌的，确实也是不是一什么好习惯。 对，好像这样人还挺多见的，就是不太替别人考虑。 哎， 这位叫茵茵的朋友说了，在外面一大群人的情况下，突然对你说，哦，我觉得你的这个 BB 霜擦得太白了， 是有点白啊，哇，什么那不能这么说啊， 当然了， 对， 这实在就是就算是损友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话呀，其实说出来是算你比较耿直的，啊，但是呢，不能当着一群人，私底下我要跟你说说，这 BB 霜是不是？涂得太白一点，这色号什么，稍微咱们再换一个色号，你肯定能接受， 给个建议， 对吧？你肯定能接受，不一定回家你把那 BB 霜就扔了，但是你觉得，哎，你看这人很直爽，对吧？很直率，我什么事儿直接说，或者我说圆圆最近脸又大了，是不是该减肥了？啊，不当人啊，不当人，不当人。 刚刚咱们开场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啊，哎，不洗脸，这个会降低我对一个人的好感，这些话你都是对着我，就看着我的时候你才会想到。 关键直播间里就咱俩呀，我不能，对，我其实心是 好像是我带给你起。 其实我心是跟观众一块儿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块儿跟你说的。 提醒我， 就是脸又大了，该减肥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 一 些提醒啊，就是比如朋友之间，你看跟我们开玩笑，圆圆肯定不生气。而首先人圆圆大，你得真得了解，我怎么说圆圆都不可能生气，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得分场合，对吧？举个例子，真的得，比如两个人的时候，你们两个闺蜜之间，两个哥们儿之间，对吧？或者这个兄妹之间这么聊天还行，你这当着一大堆人，哎，你这怎么着？真的挺让人下不来台的。 哎，这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第一种情况， 啊， 就是你不太欣赏的那种？就是呢，拿比如说我耿直啊， 哎，对， 我率真来标榜自己， 而且是拿这种其实有点伤害别人当成一种直， 对， 但是直爽啊，我这人直，说话就是直啊。但是你要这么说他可就不干了。 哎，没错。 哎，再来看看，染色他说了，无论你说什么，哎呀，他都会跟你呛两句，好像就这样就可以显得他比你见多识广一样。 就是那种很善变的人，就很爱变， 什么 都愿意和人争个高低。 对， 嗯， 你说那个善变是辩论的辩。 对 啊， 我倒觉得这种人可能也是善变啊，变化的变。为什么？ 啊、 就是比如说，你说东，我得跟你狡辩西；你说西的时候，我说其实东也不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嘛。 争强好胜， 是不是？不行，你说的就是不对。 志哥说了，他说：“哎呀，朋友之间对话哈，比如说今天出去吃了个自助， 嗯， 哎呀，你真有钱。我准备暑假去哪玩？哟，你看你真有钱， 嗯， 我买双鞋， 嗯， 真有钱， 嘿， 就这种，就什么事儿都好像要酸别人两句。” 哎， 就这样的人，他可能觉得不太喜欢，不太欣赏。 嗯，就是，但其实这事儿吧，我觉得两说着，看您这个怎么感觉说这自助啊？你要说说原来，我最近发现一自助特好吃，就是哪儿哪儿不贵，咱俩哪天去吃去吧、 嗯， 人家肯定不会介意，对吧？或者说，哎，原来我发现那个准备这个哪儿有特好玩，你哪天可以带家人一块去玩啊？你肯定不会介意。 嗯、 但圆圆，昨天我吃了一个自助啊。倍儿棒，就虾仁儿啊，拿那大虾，就是生鱼片、海鲜，各种海鲜啊。那个你估计你都没吃过啊，那你见都没见过，估计你肯定不往心里去，对吧？ 会的。 这鞋看见这鞋了吗？这鞋限量版的啊，中国买不着。我托朋友买好几个月才到这儿。你看这大街你肯定见不着同款的，你肯定不高兴，对吧？这鞋可好看了，挺适合你，你去逛逛这个有，啊。你挺适合你的， 所以说这也算语言艺术哈。 所以说你显摆也得换一种方式显摆呀，对不对？ 所以这叫志哥的朋友自己还得反思一下，是不是无意当中伤害了朋友的感情？ 哎、这是一种啊。同时呢，其实这个夸别人的时候也得讲的方式，不是说您随便啊，你真有钱，你真有钱，你真有钱就行了。这感觉让人就觉得自己好像啊， 对对 对, 对, 对，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就是说说有哪些细节。会降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和您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了，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心是人类发现最享受又最空洞的欲望，时间是人类发现最具体又最抽象的过程，毒品是人类发现最愉悦又最悲痛的翻滚，宇宙是人类发现最巨大又最渺小的存在，信仰是人类发现最真实又最虚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有哪些细节就会降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觉得降低对一个人好感， 说来受受启发， 光听节目不互动那种啊，就特别的招人不好不喜欢似的。 呵，咬着后槽牙说的， 不敢说。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找对家门的话还是愿意参与互动的，要不然的话每天这个平台上也不会有那么多朋友的热情的留言哈。在这里一并感谢各位了。 也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快速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中国的萤火虫正在面临着灭绝，被拉到这个城市呢可能活不过三天。去年一年的萤火虫展呢在全国的20多省市举办了100多场。这个展览啊使用的萤火虫呢从数万到数十万只不等，一场展览呢就是一场浩劫。那3天内呢萤火虫的死亡率是60%。10年前的学术会上专家就已经达成共识了，中国萤火虫正在面临灭绝的风险。 我觉得这条资讯还真的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嗯， 就真的人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怎么一己之私， 嗯， 啊，就毁掉这么可爱的小生灵，让他们面临这样的灭顶之灾呀。 对，因为我记得在我印象中啊，小的时候出去之后其实是有就是心里边是有惊喜的，每天晚上的时候你都会盼望，都盼望着说，哎呦，我今天出来之后，我记得我就印象很深是。忘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就一出门之后，哇，真的是那种就像那个动画片当中呢，满眼望去就这些花花草草们全是萤火虫，就很漂亮那种啊，就很多。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后来就是自己也淘气啊，拿那个小药瓶什么的，就会抓几只，然后放在药瓶里边 带回家。 然后呢，虽然那个时候咱们这种那个也是对人家一种危害， 但是小不懂啊。 哎，对，小不懂，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抓那一两只不是什么事儿，对吧？那时候因为太多了，经常能看见。你说现在孩子问他们什么是萤火虫，他会告诉你《书画报》里边那个图案 会发光的， 哎， 那 是萤火虫，他其实真没见过，大小啊，到底什么样子，真是没见过。 所以啊，就千万 需要我们爱护环境。 对，我们这些成人呢，为了以后的孩子还能见到这真正的萤火虫，也应该做点什么。 嗯， 来说说这位吧。这个是呢在自家车库里面遭遇到了熊出没，这可是真实发生的。而这只出没的熊呢，它只是为了偷一袋狗粮。最近美国的这也是在这个国家森林附近有一间小旅社的车库，最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旅馆的主人戴安娜呢，在自己家的车库里突然发现了一只正在偷吃狗粮的熊。 嗯， 比起惊恐，这个主人当时反而是更觉得惊奇一点，于是在一旁用手机跟拍下了整个过程。视频当中，这只很贪吃的熊拽着狗粮企图逃离犯罪现场。 嗯， 现场呢可以听到这个女主人在极力的劝阻，哎呀，可是你不能吃啊，就各种的劝他。 嗯， 把狗粮撒了一地的贪吃熊呢，还到最后仍然是不死心，在车库的门口暗中观察，想要再度出击。为了能够尽快的赶走这只危险的小家伙， 嗯， 这个戴安娜呢，最后不得不使用了玻璃清洁剂。他说这也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不会伤害到他的东西，就是给他一些这个警示啊，不要靠近这里。 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刻人家还能想到保护动物啊。 是， 而且呢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就还是像动画片里边那种情景，就是在自己家这个什么车库里边发现一只大熊在偷吃什么东西，但是其实你这么看这大熊还算友好，还算友好， 对 啊，还算友好。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那一袋狗粮。 对对啊，再来继续关注，我们来看看英国果农种出了辣椒之王。英国果农呢，这个麦克史密斯呢，也是想出了啊，这个一种这个想不是，他是想种出啊一种美丽的辣椒去参加花展，不料呢却培育出了世界上最辣的辣椒。那这个经过检测呢，该辣椒的辣度为248万单位，还超过了这个单位。专家称了说，吞下一颗，任何人都可能因过敏性休克而死亡。 果然是又辣而且还又危险。 对啊，就是最辣的辣椒。 是的是的。哎，来看看吧，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嗯， 父母将持证上岗。最近呢，杭州颁出了国内首张家长执照。听说过开车要有驾照，这个当老师呢要有教师资格证，可是做家长呢，最近杭州的上城区家长这回也能够持证上岗了。面对0到15岁的孩子，家长开设了成长工程，可以网上观看名师讲课，修满学分通关之后就能够拿到星级家长执照。最近呢，这个国内第一张星级家长执照已经是发出去了。 哎，这是关于这个教育哈， 是不是也给我们一点提示，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为人父母了你就是合格的家长了。 对，不是说为人父母就是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父母了。 对 啊，其实真的是人家都说这个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嘛，这句话真的是我觉得从我小时候就一直开始听不明白，到现在其实还明白不是那么彻底。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的这个言行啊会影响孩子一生。咱们来看下一条资讯，其实跟教育也有关系，跟家庭教育更是息息相关。150多位家长啊戒吼30天。什么叫戒吼呢？就是这个30天内是不能去跟孩子去这个大叫，这个什么这大喊大叫这种， 大声的斥责孩子， 大声斥责不行啊。徐女士呢，在一个教育网站上工作，许多家长呢，这个她都认识，她就发现了，一不高兴，哎，就吼，这是家长们的通病。于是她就发起了一个"全力吼叫不如温暖拥抱"的这么一个30天线上的打卡活动，150多位家长啊参与，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有的是忘记打卡。有的是连续几天对孩子都进行发火了， 这个还是挺能理解的 啊。 嗯，就真的啊，就是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对孩子发火真的是就在所难免的一个情况。 嗯， 就需要你极力的来克制自己。 对， 嗯， 对，有就家长常跟孩子说的2件事，一个必须要有毅力，什么事情一旦开始就必须要完成， 不能轻易放弃。 第二个，一定要有礼貌啊，这个对外边的这个老师啊、同学啊，一定要有礼貌，不能大吼大叫。然后自己每天你看30天打卡，忘记打卡， 嗯， 然后每天对孩子大喊大叫，让孩子就觉得，是吧？啊，我们那大喊大叫，你天天啊没事就跟我喊一顿。 要求孩子的有时候自己做不到，家长也要反思一下。 嗯、对。继续来往下关注啊。 哎，我们来看看，这是女生晒她从大一到大三的对比照。网友们看到图片之后都说这样的变化恐怕连亲妈呀都认不出来了。最近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在网上晒出了自己从大一到大三的对比照，画风突变，网友直呼亲妈都认不出啊。最近呢，这也是这所就湖南师范大学广电专业的传统毕业项目， 嗯， 那就是呢晒出你这大学4年的蜕变。 嗯， 同学们说学习成长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蜕变。 嗯，哎呀，网友也说了，岁月真是把杀猪的刀啊， 也是整容刀啊， 整容刀啊。 嗯， 对，就是反正就是有这个好有不好的吧。 嗯， 有这个因为学习啊自己觉得哎呦好像这3年呀、老了5岁， 哎， 有些好像3年哎又年轻了2岁似的。 我觉得多数的就是上了大学之后的 都会年轻。 对，都会越变越好，然后呢发就是能够。 但是你们那种都是没把这个心真正用在学习上的人。 嗯， 像我们那种呢真正用在学习上的人肯定会稍微的苍老一点点，胡子也忘光了。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嗯， 我觉得上大学之后，这不应该是一个就是更能接触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应该是让学生变得更成熟。 嗯， 然后不单是学业方面，可能呢在这种社会的 外貌上、 人际交往方面也会有所提升， 是吗？ 尤其是像这个自己的这个仪容仪表的一个修饰 啊，也是应该就慢慢成熟的嘛。所以说我说没问题 啊，我就是越来越老，怎么了？ 就提前奔着大树的方向去了。 对对，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假货秒变海淘正品，几家快递呢都在干这事儿。你还在海淘吗？走访发现了，就像这个几家快递公司啊，代收点公开提供异地上线服务，甚至是专门建设虚假海外物流查询网站，帮国内厂商去虚构像香港、美国等地的发货信息，掩盖真实发货地点。假这个使假货摇身一变就成了海外代购的正品。 哎，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呀，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看到什么海外代购啊就相信了。 没错啊。 哎，一定要从正规渠道。再来说一个吧，这个是帮朋友代买彩票，结果中了千万大奖。 哎呦， 这位幸运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要清白做人。 宁 波的小伙子小段受到朋友小丁的委托，然后呢帮他代买了一张彩票。结果没想到，这手中这张彩票中了1003，就是1000多万的巨奖啊！这个小段呢，赶紧把手中的彩票送到了小丁的手上，而且陪他一起去兑奖。面对千万大奖，他说：“我要清白做人，不是我的，坚决不要。”比那个小品里边演的还要坚决。 哎，这个没有这么多钱过吧？1003.9万， 是 啊，这个啊，这个确实是。就咱现在心里想，脑补一下这个场景，比如说，你帮我买张彩票，一看，哎呦，1000多万中奖了，你说你，肯定，你说给不给我，是不是？你这心里肯定是，最起码得有一次这个心理活动了， 应该对，内心当中会有一些挣扎。 哎、这小子天天还跟我上节目呢，一下中1000多万，你说？ 而且关键那彩票是我给他买的， 哎，花的我的钱，他连钱都没提前给我。所以说这以后真得注意，彩票真不能让别人买。哎呀，真得长记性啊、嗯！ 想不到你， 虽然我没买啊， 想不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 我们还是要为这小伙子点赞、啊。 哎，最后来关注一条吧，来看看成天把吃土挂嘴边吗？这位大姐是真的吃土上瘾，3岁还开始啊吃土，吃了30多年，14岁进城吃不上了，爸妈还得给烧啊。这个陕西的这个崔大姐呢，去过医院想戒掉，但是很失败。医生说了，说这个属于异食癖，主要是机体缺锌或者是缺铁等微量元素造成的，建议禁止或减少吃土，尽量避免对这个消化系统造成的损伤。 原来这还真是一种病啊！ 哎， 是需要治的。 我 们稍事休息一下吧，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哎、 应时应景的，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有哪些细节会减少你对一个人的好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刚刚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阴天》，特别适合今天去听的一首歌， 是 对吧？今天来聊的话题也特别适合今天那个这个天气，有哪些细节会减低你对一个人的好感？ 哎， 啊，就是刚才上半时段其实也说很多了，就是大家觉得就很多这习惯，你就确实就觉得不太，哎呀！ 而且边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在边反思，就是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 啊、 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情？ 嗯、 哎，想一想，其实还。挺受启发， 要不然我们把那个就是我们底下给你记那小本本都给拿出来，你自己回家翻看一下。 是时候来面对我以前那些不够尽如人意的细节 了。算 了， 先撕两篇，你回家先消化消化吧。啊，太多我怕你 一下，怕 你受不了。 是 B Y 他说了，说我是这服务行业的啊，我就其实真的挺讨厌那种对服务行业的人不尊重的人这种行为，就别瞧不起人。下了班之后，我们也是有爹妈的啊。节假日的时候，你们放假逛街玩耍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常常站一天，就是连口水都喝不上。这个只是为了服务大家，三天两头，因为说的多，然后声音沙哑。我只想说一句，请善待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啊，人说的没错， 就将心比心的、 啊。对，真的有时候真的在外边啊，无论您是在玩还是在什么消费也好，在休闲也好，一句谢谢。就尊重别人，我觉得是真的是您就真的最应该做的事儿。出去玩，对，出去玩的时候真的应该，尤其带着孩子，你说咱就为孩子着想，您是不是应该礼貌一点啊、对吧？啊， 来看这位叫最爱谈姑娘说了，玩手机的时候请不要凑过来看我的屏幕， 哎， 大家都各自安好，各自去玩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手机现在确实属于是一种这个人的这种这私密性的工具了哈。 没错。 叶希也说了，网络乞讨，一到过节就私信要红包，啊？ 对，平时的时候是发个什么清粉的什么的信息，看看你把它删了没有。然后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又发信息跟你讨要红包，关键是还从来不发红包，这样的人真应该把他屏蔽了。 啊，你看人圆圆总结多好，不发红包就全给屏蔽。我说有时候我这发微信不回呢，啊。 你自己反思一下，你发没发过红包啊？ 我这人是不要，我也不发，我不抢啊。 啊，那你还算有原则，坚持做自己吧。 就偶尔这没弄好，抢一个两个的啊。但是就是这样，就我还真是跟他想法一样，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啊，就是说，那种。感情绑架， 嗯， 咱俩是朋友吗？是朋友，在今天这个日子给我发个什么几块几毛几的这个红包，我，哎呀，我真想，嗯， 是 不是？ 嗯， 哎呀，说点节目都不让说的那些话， 全都憋在心里了， 对，憋在心里， 憋了好久了， 憋了好久，我就好好的批评你们， 对对对， 就说真的，有时候真觉得别这样，就觉得好像本来关系挺好，你这么一闹，好像就真的远了，而且您就为这几块钱，可能是吧？我记得，哎，我记得还真是有一次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大姐做的特别好，因为一个你看那时候有游戏嘛，就是说你看到一段字儿，然后呢，比如说假设啊，你认识这个字啊，这个你就给我发多少多少红包。其实它是有一个小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圈套的，它是你给我发什么红包，有时候你不注意看或者那个你字儿特别小，啊，就发个红包啊，然后呢这个。 就没注意的时候，哎，那就赶紧回答吧，回答之后有奖啊，能收我红包，就闹着玩。然后回答之后，哎，一看他把截图给你发给你，重新读一遍，一看哦，上当了。然后我就把红包发给他了。其实当时没玩游戏嘛，无所谓，就特别少的钱。后来人家就是做的特别好，就是玩个游戏又返回我一个更大的红包，其实就多了那么几块钱或者几毛钱，甚至你就会觉得哎，心里挺舒服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如果你要玩游戏，真的是最好还是把这个钱，就咱们就像玩一样，咱们就礼尚往来的送回去，要不然你就让别人心里多别扭啊。 没错， 是不是像我这么抠的人，几块钱呢？ 就承认了、 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呢，不见得说真的是为这几块钱几毛钱计较、 哎， 有时候就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方法，让你觉得不太能接受。 对，就像那种什么，就是要是朋友帮我转呀、啊，或者什么这个、 哎、 这个叫什么，那个是朋友给我发点什么什么红包，千万甭说这话，您也甭张这口，是吧？就是朋友，其实是不是朋友自己心里都有衡量了，也别为这几块钱哈。 嗯， 再看看其他的朋友， 这位叫米乱林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是从细节上会觉得讨厌一个人的几个特点， 嗯，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吧唧嘴， 嗯， 这个觉得很不文雅，还有就是呢，在饭店啊，对服务员大呼小叫，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尊重他人的行为。还有一点呢，就是那种喜欢到处说是非的人， 嗯， 我是很讨厌的。 真是。 哎，还有就是在陌生的帅哥美女面前会矫揉造作。 哎呀， 哎呀，总之呢，说的越说越多了。我觉得这都是个人教养问题。 嗯、啊，对对对对， 上纲上线。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 啊， 有些也是我们也不欣赏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需要我们去每尝试。去照照镜子，也跟自己身边的朋友问一问，聊天的时候别老聊那些其他的方面，可以聊聊自身的问题， 开诚布公的来说一说嘛， 把那些小本什么跟那个别人要您那个替我那些啊小账本什么的给我掏出来，我看看到底身上有什么问题，是吧？啊，其实我觉得真性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有时候就这个哎呀，做出那种真性情的那种模样啊，其实不是特别让人接受。 嗯， 如果您真的是真性情，就直接的照照镜子，问问别人自己的问题，别做那个一些让别人就降低对你有好感的那些事儿了。 哎，而且呢，别人如果给你提出了一些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意见的话呢， 嗯， 希望呢您能够虚心的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哎，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也再次提示各位啊，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增加衣物哈，今天天气有点凉。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风在摇手轻吹，阳光 睡在我的右侧脸，我笑着脸去迎接你给的誓言。 没发现紫外线太强烈，我爱你没有防备，你牵手带着我漫游世界，幸福快乐瞬间一起体会。没发现紫外线太强烈，后知后觉的草原，我们躲在秘密的空中花园，爱情蝴蝶也和我们相约。夜色倒吹还看你敢沉睡，只怕还不够 ，Our time's going by。 北京时间九点整。